之上，哦嘿呀哦嘿呀，只要开心就好，哦嘿呀哦嘿呀哦，风多大声藏不住我的琴声，经过的城都有温暖我冰冷的好人，天再高我的快乐至上，哦嘿呀哦嘿呀，只要幸福就好，哦嘿呀哦嘿呀哦，爱多大声有情人才能分寸，翻山越岭只是为了寻找心中最想的人。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 FM 九六九。 说起摇滚，很多人都会想到崔健、郑钧，当然了，也没有人能够忘得了臧天朔。这个肥头大耳、身材健硕、一笑起来把眼睛眯成一条缝的北京爷们儿，去年臧天朔查出了肝癌，今年在九月份病情恶化，没能挺到十月的长假。今晚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些臧天朔的经典歌曲。臧天朔生于1964年的3月6号，他出生的那天正好是惊蛰。自打惊蛰这天起，冬眠的动物便开始苏醒，春雷也开始炸响。臧天朔的一生也如春雷一般惊天动地。平庸这个词在他的字典里似乎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在臧爷这54年的人生里，一半是江湖，一半是音乐。他用歌声唱响江湖，江湖里也流传着他的歌声。九六九都市夜归人，我是亚威，一起来听今晚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臧天朔，都在等着你。 臧天朔6岁就开始学钢琴，20岁加入不倒翁乐队，开始他的摇滚人生。同年，他的处女作《新的祈祷》问世，至今仍被传唱。1987年，在关霞老师的鼓励下，他出版了第一张个人专辑《冲入禁区》。在之后，他又与之前的不倒翁乐队的成员重新组建了推动中国流行音乐发展的1989乐队。在之后的几年里，臧天朔乘着东风，在音乐的海洋里继续乘风破浪。1995年，他发表了专辑《臧天朔我这十年》，销售突破15万张，成为了96年最畅销的专辑之一。同时，专辑当中收录的主打歌曲《朋友》连续8周在北京音乐台排行榜第一。那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也是最为大家所熟知的歌曲《朋友》。 忘记我。

都市里，远离一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我最近看书特别喜欢一句话，聪明是一种天赋，善良是一种选择。选择善良是一件好事，有选择性的与人为善，则是一件又好又正确的事情。心存良善，更应该懂得自保，择善而行，更应该懂得要把善良用对事，给对人。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